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副古书片，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元，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好，我是赵楠。平时读书的时候，喜欢把其中印象深的句子、片段或者是观点摘录在小本子上，没事的时候翻翻。最近朋友推荐我读一本书，叫做《过一日山间生活》，其中一篇文章叫做《学会等待》，相信听到文章的名字，大家就会很有共鸣。戴解说时，常常会让学员找寻草地上的白花三叶草，找找看，有4片的、5片的、6片的，找到4片的就送一张小卡片。孩子们很容易地寻找着，一个接一个地来跟我换走了卡片。有一个孩子一直到行程都快要结束了，还是一株4叶片子都找不到，他有点沮丧，却没有放弃。在我即将离开前，拿了一株拥有5片叶子的白花三叶草和我分享，那时候他笑得好开心。其实和人生很像，有时候你很快得到某样东西，跟很慢得到某样东西，除了快慢，本质上无所差别。甚至慢点得到，反而有种意外的惊喜和特别的成就感。我想在那个孩子的人生中，这只是开端，而他已学会等待。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从汽车存物箱里取出手电筒，走到下面，查看开来的这辆车子。这是一辆褐红色，或者说，也可以说是深褐色的帕卡德牌硬顶敞篷车。左边的窗玻璃没有摇上去，

这次我给斯坦伍德将军办事呢，就是他给我牵线的。他在电话里说，怎么样，身体好吗？从讲话的语调听来，他的觉睡得很好，也没有欠别人许多债。嗯，哎呀，我昨天喝酒喝多了。他不是很在意的笑了两声，接着又用更为随便的警察惯用的那种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见了斯坦伍德将军了吗？嗯哼。替他办了点事吗？啊，这雨下得太大了。我这样回答他，如果这样算得上是回答的话。啊，这一家人呢，好像不是出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们家哪个人的一辆大别克在里多渔轮码头一带掉进海里去了。我使劲地握住听筒，差点要把它攥碎了，我连呼吸也屏住了。奥尔斯幸灾乐祸地说，哼，一点也不错，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别克大轿车，让沙子和海水弄得一塌糊涂。啊，我差点忘了，车里还有一个人呢。我慢慢地往外呼气，我的呼吸好像就悬在我的唇上。是不是利根？啊？你说什么？你说谁啊？哦，你是说他们家的大女儿跟他交上的朋友后来又结婚的那个私酒贩子吧？我没见过那个人，他能在那个地方搞什么名堂啊？别说废话了，你说有谁能在那地方找乐子？我哪知道啊，老兄啊，我要去现场看看，要不要同我跑一趟？好啊，那就快一点，我在办公室等你啊。我刮了个脸，穿好衣服，随便吃了些早餐，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法院。我乘电梯上了七楼，走到地方检察官下属们办公的一排办公室。奥尔斯的办公室并不比别的房间大，但是他一个人占了一间。办公桌上除了一本记录册，一套廉价的墨水壶和蘸水笔，以及他的一顶帽子和一只脚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奥尔斯生的中等身材，淡黄色的头发，雪白的眉毛又硬又直，他的目光恬静，牙齿整齐，相貌一点也不惊人，但是我凑巧知道他打死过九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在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至少有人认为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站起身来，把一扁盒牌子叫木间休息的小雪茄揣在口袋里，嘴上衔着的一只上下摇动，仰着头仔细打量了我一阵。他说，不是李敢，我核对过了，李敢是个大个子，跟你一般高，比你还重一些。这个呢，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什么也没说。奥尔斯问，这李敢为什么溜掉了？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吗？没什么兴趣。啊，如果一个贩运私酒的人跟一个阔小姐结了婚，然后又扔掉他的漂亮太太和几百万家私不辞而别，这件事连我都得动脑筋想想。我猜想，你认为这是他家里的一件秘密，不该随便乱说。嗯哼，好吧，那你就别说了，孩子，我一点也不生气。他走到桌子这一边，拍了拍口袋，从桌上拿起帽子来。我说，我不是在找寻利根。他把门上了锁，我们走到楼下公用汽车停车场。